是怎样告诉的什么部分。和五分钟，所以第一个，好，第一个，这里八二零条共有物的管理啊，管理是怎么样特定部分的管理啊，特定部分管理。好，接着怎么样？这里八一九条第二项，好，跟八二零条都是这样的，讲的是特定部分，这个共物的特定部分。好，只不过呢，八一九条第二项跟八二零条差哪里？差什么？八一九条第二项这样哦，处分啊，处分。既然是处分的话，这时候怎么样？会涉及到什么行为？涉及到什么？处分一定什么行为？处分一定会涉及到什么行为？物权行为吗？有没有理？一定会涉及到物权行为，好，一定涉及到物权行为。但是呢，购物的管理怎么样？注意哦，这里共有物管理只不过怎么样？它只是单纯的债权行为啊，只有债权行为哦，只有债权行为哦。如果今天怎么样？共有物的管理啊，有涉及到任何一丁点的物权行为的话，这种怎么样就不是适用八二零条的规定哦，而是适用什么？适用是八一九条规定。有问题？有问题。所以八二零条跟八一九条第二项的差别在什么？一个怎么样？一个是纯粹的债权行为，八二零条只会有债权行为，不涉及任何的物权行为哦。但是八一九条第二项怎么样？它是物权行为，它一定会有涉及到物权行为。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所以今天怎么样？共有物的管理，如果是单纯的债权行为，最典型债权行为什么？比如说怎么样？有什么分管契约，或者怎么样把购物的特定部分怎么样出租给别人？出租给别人，出租啊，租赁契约会不会涉及到物权变动？会不会涉及到物权变动？不会涉及到物权变动。注意哦，租赁契约不会涉及到物权变动。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租赁契约是适用什么八二零条的共有物的管理规定？有问题？有问题？好，所以有八一九条的第二项和八二零条它们的差别在这边。好，那可以哦，全部来比较，来八一九条的啊，八一八是什么？涉及的什么？使用收益嘛，啊，涉及使用收益，跟所有权、跟物权、跟债权变动有关系？没有关系，好，没有关系。那八一九条第一项怎么样？它是适用什么？抽象的应有部分哦，好，抽象应有部分。如果涉及到具体特定部分怎么样？跟八一九条第一项怎么样？没有关系，好，没有关系，有问题。八一九条只包括在什么抽象的应有部分，反正今天你在题目里面看到应有部分这四个字怎么样，就一定是什么八一九条第一项规定，有问题，有问题。好，那在八一九条第二项跟八二零条还有八一九条第一项怎么样？那这边都是处分，处分。八一九条第一项的处分是什么？涉及到什么？涉及到，有涉及到物权的变动，有问题。好，但债权的负担当然也有，好，但是 focus 在物权变动。但是你看八一九条第一项，好，第一项跟第二项这个应有部分跟共有物的这个部分，也就是怎么样？八一九条第一项跟八一九条第二项的八二零条差别在什么？它是什么抽象部分？那八一九条第二项跟八二零是什么特定的部分？有问题，有问题。那八一九条第二项跟八二零条差在哪里？差在什么？一个是怎么样？有涉及到物权，一个怎么样？完全没有涉及到物权，有问题？可以吗？可以吗？好，可以吗？所以这四个条文哦，过关分的，过关分的，可以哦，好，可以哦，好，可以哦。好，那这四个条文既然会分的话，好，我们来看做一个共有物的管理，八百二十条规定。来，我们看讲义的第七十七页，好，七十页，八百二十条规定。来，第一项共有物之管理，好，管理怎么样？除契约另有约定外，那这个契约怎么样？它就是什么？就是好契约，好契约，好另有约定外，应怎么样？共有人过半数及其应有部分合计过半数的同一性质。好，但应有部分以三分之二怎么样？人数不以计算，这是什么决？这是一个多数决的概念，好，多数决的概念。好，第二项，依前项规定之管理怎么样？显示公平怎么样？不同意之公怎么样？来申请法院怎么样？以裁定变更之。好，所以第二项怎么样？它的管理显示公平，好，管理显示公平，划起来，好，划起来，好，不同意的共有人圈起来，好，不同意的共有人，注意哦，主体哦，请求的这个主体哦，主体怎么样？不同意的共有人怎么样？来申请法院，法院圈起来，好，它是怎么样？申请法院哦，不可以自己做，不可以自己做，而是必须要交由法院。来去怎么样？来去以裁定变更之，好，裁定变更怎么样？它的多数决的管理行为，好，管理行为。好，第三项，前两项 否定式惯例一样，因情势变更难以居士。好，情变更画起来，因为情势变更的这个情况。好，第二项什么？显示公平嘛。第三项是情势变更，事情事由怎么样不一样哦？好，事由不一样哦。第三项是情势变更哦。好，这时候怎么样？情势变更的情况下怎么样？法院，好，把它记下来。好，法院得依任何共有人呢？好，任何共有人，这时候怎么样？跟第二项不一样哦。第二项是不同意的共有人，但第三项情势变更怎么样？是任意的共有人，每一个人怎么样都可以。好，包括怎么样？申请法定法院怎么样？以裁定变更之，好，裁定变更之有问题，好，所以二跟三哦，两个不一样哦，小心注意陷阱啦，好，陷阱哦，尤其在选择题的部分，好，选择题的部分，小心注意陷阱哦，还会有你怎么样？下列叙述可能正确，不下列叙述可能错误等等，好，这边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哦，好。第四项，好，第四项，个人因意向规定违法令决定，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好，故意圈起来，重大过失圈起来，好，致个人受损害什么样？对不同意的共有人怎么样？负连带的损害赔偿责任，连带不损害赔偿责任。哎，这个条文之前他也看过，他也看过，什么很像？跟哪一条很像？土地法三十条之一的第三项，有没有？刚刚所讲的有没有？对不同意的共有人怎么样？连带负损害赔偿责任，那边的感觉，那边的概念是一样的，好，有没有问题？好，第五项，好，共有的简易修缮，好，简易修缮，发现或其他保存行为，保存行为怎么样？得由各共有人怎么样单独为之，单独为之画起来，然后可以怎么样？简易修缮或保存行为，都是一些简单，好，这个金额很小或怎么样变动不大的，好，变动不大的这个情况怎么样？可以怎么样单独为之，不需要怎么样多处决，好，不需要多处决，有问题？好，这个820条规定，好。那这个修正有没有重要？很重要，我需要看哦，我需要看这个多数学。以前怎么样？820条修正这一点，来，我们看修正前条文哦。820条第一项规定怎么样？好，共有物除契约另有另外怎么样？应由共有人怎么样？共同管理之，好，共同管理之，好，共同管理之啊，也就怎么样？必须要怎么样？共有人一起，好，一起去管理，好，一起去管理。那这种怎么样？基本上必须要怎么样？管理行为必须要怎么样？全体的同意才可以，好，全体同意才可以。好，但是怎么样？全体同意怎么样？太困难了，好，如果有反对的话，这时候怎么样？这个共有的管理行为怎么样？可能就不成立了，会怎么样？影响共有物的经济价值。所以这种怎么样？仿照土地法34条之一的这个规定，好，第一项的多数决规定怎么样？拿去修正，好，以后管理行为怎么样？只要多数决，好，多数决就可以了，好，就可以了。好，那这个修正理由这个部分，同学要特别特别注意哦。好。来，我们看，我们看，来，我们看78页，好，78页，好，那今天怎么样？今天820条的这个管理，好，管理哦，来，基本上分成四个，好，四个部分。好，第一个，好，第一个怎么样？它的标准，好，标准，连管理行为的这个判断的这个标准，就是什么？应该是什么？应该。第一个，它是属于什么样？多数决，好，多数决，多数决的判断标准，好，判断标准，啊，这个就，好，判断标准就是刚刚所讲的怎么样？那两个嘛，好，两个，第一个怎么样？应有部分超过1/2，人数超过1/2嘛，或者第二个怎么样？应有部分超过2/3，人数不予计算，有问题？好，这个回想可以，可不可以自己写？可不可以？可以用，好，可以用。好，那接着再来，好，再来，好，再来就是820条的第一项的这个管理行为，好，管理行为。好，管理行为的这个部分，好，管理行为部分，820条的第一项，好，第一项是多数决，刚刚所讲的这个多数决啊。好，那这个管理行为多数决，好，多数决，刚刚所讲的这个多数决这个情况。好，来我们看第一个，好，只要是怎么样，非820条，好，820条的简易修缮，我们行为具有820条第一项适用。好，那这个修正前怎么样，就管理行为采取全体同意制，选出多家批评哦。但购物的处分行为怎么样，依照土地法34条之一多数决为之，属于较低度的怎么样负担行为，管理行为怎么样，却要更多，好，却要怎么样全体同意一样，好，全体同意可能怎么样，概念上有失均衡，好，有失轻重，失衡，好，轻重有失衡，所以怎么样，好，仿照土地法34条之一，好，变成是多数决的概念，好，这个刚刚我们也去提到。好，好，再来怎么样， 数学有争议的话，有争议的话，好，这个发生争议的情况，好，发生争议的情况。好，这时候来第一个，好，第一个，好，第一个争议的这个情况。好，第一个争议的情形，比如说怎么样？今天如果我今天当时怎么样，没有办法多数学的话，好，多数学的话，第一个可不可以数情法院来去怎么样？来去分什么哈？诉请法院来去决定，由法院来去决定这个管理行为，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不可以？今天呢，比如说我们看，甲乙丙共有一块 AD， 好，共有一块 AD， 好，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好，这时候甲觉得好，应有部分各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好，这时候怎么样？甲觉得怎么样 ？A、D 怎么样？应该怎么样？出租给，好，出租给 D， 好，出租给 D 怎么样？去盖房子，好，我怎么样？设立第一张权利，可以去盖房子，然后怎么样？取得，好，取得这个好收益的这个权利。那这种怎么样？也说，哎，不要盖房子，盖房子怎么样？盖得太久太慢，好，这个好不好？那这种怎么样？而且盖上去之后怎么样？我们很久都不能用这块土地嘛，好，这个不妥。那这种怎么样？刚好怎么样？我怎么样？我很会炸鸡排，好，炸鸡排，所以怎么样？哪里怎么样卖？然后怎么样开炸鸡排店？有没有炸鸡排？那怎么样？夏天可以卖串冰嘛，啊，冬天可以卖我阿米爽，明白吗？那是怎么样？臭豆腐，那是一举数得吗？那是怎么样？我记住了嘛，哦，这个好是，好这个小当家，明白吗？好怎么样？好，这个平常怎么样？还绑了一个好右手背，还绑了一个怎么样？一块布，明白吗？那个不小心掉下来，吓死人，明白吗？好，那这时候怎么样？好，这时候租给好租，让我去炸鸡排，好，可能比较好赚，好比较好赚。那比如说，哎呀，这个鸡排有没有超难吃，明白吗？好，这个。隔壁那种派克的还是什么那个哈、哦，比你好吃多了，有没有？好，那这时候不要了，好不要。丙就是觉得说怎么样，那我们干脆怎么样，把这个 A、B 怎么样外包，好、哦、外包给别人，怎么样盖停车场，好、哦、盖停车场或怎么样，好、哦、去那收这个租金嘛，可能还比较划算，好、哦、还比较划算。好，那这怎么样？甲乙丙三个怎么样？没有办法决定，好、哦、没办法决定，没有办法做多数决的这个情况，还是决定这个管理情况哈，怎么办？好，这时候怎么样？来，这时候怎么样？这个甲乙丙三个怎么样？可不可以诉请法院去做决定？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不可以？你们觉得可不可以？认为可以的举手，认为不行的举手，放下。为什么不行？乖。为什么？答案是不行啊！为什么不行？来，这个有一个蛮重要的实务见解，曾经有考过，曾经有考过。66年第七次的民庭决议，这考了三次，好，考了三次，好，20年来考了三次。66年第七次的民庭决议啊，可不可以诉请法院公告？答案是不可以，好，不可以。来，78年，好，78年，下面66年第七次的民庭决议哦，来。OK， 分别共有保费共有物件，若共人不能以协议方法怎么样管理定期管理共同管理方法，共人得否诉请法院裁判？好，裁判意思有下列表说，那裁乙说，好，裁乙说，来，再看乙说，82条第三规定，土地与另外有共有管理事项，是共有土地如何管理怎么样，应有共有人怎么样以契约，好，以契约为之，是与共有物的分割不同，不能由法院判决。好，共人诉请分管怎么样？与法无据，好，所以答案是不可以。好，这边王哲健老师怎么样？也赞成实务见解看法。好，王哲健老师也赞成哦。好，王哲健老师认为今天怎么样？今天不能的理由，好，理由怎么样？有三个，好，这三个理由怎么样？重要哦，要把它给记起来啊，要把它给记起来啊。理由有三个。好，理由有三个。好，第一个，我们直接看啊。好，第一个，因为社群管理怎么样，应有共有人怎么样，共同维持，好，共同管理之。好，涉及到管理，好，管理是一个什么司法的这个行为，好，司法就是契约自由原则。那国家怎么样，不以怎么样过度的介入，好，过度的介入跟干预。好，第二个，如何定期使用方法怎么样？欠缺客观合理的标准啊！你如果要分割，好、哦、分割之后怎么样？那分割它究竟要怎么分割？涉及到一些公益啊，或是一些什么之类的哦。那这个可能哦，国家有介入的空间，但是纯粹的管理行为啊、哦，不涉及到物权变动，那其实怎么样？跟公益无关哦，跟公益无关。所以这怎么样？那欠缺客观合理的这个方法，国家怎么样？不以过度的介入，有没有？所谓的清官难断家务事难哦，那这时候你们 里面内部要怎么唱，那是你自己决定，是还是契约自由原则，你自己去，这个只要是跟公益无关，那这种样就不用谈过介入。好，第三点，好，不能默制协议的话，你看共人最后的大绝招是什么？大绝招是什么？还有什么？如果我们都就这个 AB 一样，要怎么去使用双面？每天要吵架，每天吵架，看到没？就故意拉扯，每天吵架，那这种呢？我有什么大绝招？怎么样？干脆就不要共有嘛，我们怎么样来去分割嘛？有问题？好，有问题？好，尤其怎么样？我们立马怎么样？是怎么样？鼓励分割，不鼓励共有。好，鼓励分割，不鼓励共有。为什么鼓励分割，不鼓励共有？为什么？因为共有怎么样？还要必须要什么全体同意啊，或者怎么样多数决啊，那使得怎么样物的经销怎么样会低落嘛？有问题？那但是如果是分割之后怎么样变成单独所有啊，单独所有的话，那这时候你要怎么去使用收益处分？就怎么样自己就可以决定嘛？那这怎么样物的经销怎么样就会提升嘛？有问题？有问题？好，所以你要立法的是鼓励分割，不鼓励共有啊，鼓励分割，不鼓励共有。好，这样子的概念，等一下我们在购物的分割的时候，会再详细跟各位同学去做这个论述，好去做这个讨论。好，那所以基于这三点理由，这怎么样？如果没有办法决定分管，这个管理的这个行为的话，这怎么样？我们不可以那样诉请法院来去分管，有没有你？有没有你？有没有你？好，那是第一个，那接怎么样？好，不可以诉请法院分管，不可以诉请法院怎么样？变更啊，有问题？好，分管，好，不可以诉请法院分管。好，再来，再来第二个。好，所以78页这三点有回去，好，我们可以继续补充哦。好，来第79页，好，好，第二个，这个第三个，就是怎么样？对，好，这个争议的第二十点，第二点，如果对怎么样？对这个多数决怎么样？不服的话，好，注意哦，第一个跟第二个有什么不一样？上面跟下面怎么不一样？多数决刚刚有看到820条第二项、第三项有什么？有什么？显示公国请示名额怎么样？可以请求法院怎样以裁定怎样？变更之吗？这怎么样？法院怎么又介入了？刚刚我上面怎么样？这时候怎么样？诉可不可以请求法院诉请法院分管？这时候怎么样？法院可不介入？不可以。那可是下面为什么没介入？为什么？这修法之后，尤其不服这个什么修法之后，等到修法之后怎么样？66年第70名决议就失去效力吗？就跟新法违反了吗？有没有违反？有没有违反？有没有互相冲突跟矛盾？有没有？有没有？有，但是没有吗？没有。为什么没有？没有矛盾，没有冲突。为什么？因为两个讲的是不是同一件事情？不是哦，不是哦。上面所讲的是什么？上面所讲的是什么？一开始你要甲乙根本就没有什么决定嘛，有问题？根本就没有怎么样分管的决议嘛，有问题？但是下面是什么？有决定哦，当事人都已经怎么样同意了啊？当事人都已经多数决，有多数决，但是怎么样？后来我对这个多数决怎么样有不服的情况，有问题？懂我的意思吗？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两个怎么样？不同哦，不一样，不一样，不可以怎样？因为820条第二项跟第三项的这个争议，然后怎么样？就说60元第70名决议怎么样就失去效力哦。这两个是讲的是不同的事情哦，不一样的情况哦。好，所以下面是怎么样？根本为有的颜色未有分管的决定，但是怎么样？它是有决定，但是怎么样？事后不服了，不服啊，事后不服啊，有决定，但是怎么样？事后不服的情况，好，这时候怎么样？这个不服的情况，来，第一个，第一个，有可能怎么样？因为怎么样？因为这个显示公平啊，今天多数决，因为它是多数决嘛，一定会有什么少数怎么样？不同意的人啊，少数不同意的人，这怎么样？不同意的人觉得怎么样？你今天怎么样？多数人怎么样？多数人暴力来去霸凌我，霸凌我，明白？如理，明白？霸凌，霸凌，霸凌丙，比如怎么样？甲乙是夫妻，甲乙夫妻，丙是第三人，这怎么样？甲乙决定怎么样？ 租金100万元，行吗？哎，同学没有出现，很好，很好，很好。好，今天有事情吗？10点还上课，好，你看，好，好，好，大家都要回家了，还上课，哎，这个精神怎么样？好，学习，对吧？好，这个好学生，知道吗？好，下课来跟我领便当，好，好，好，吃宵夜，好，领宵夜，好，好，来，好来，好来，好，那这时候怎么样？好，这时候。用很低的价，好，比如说我们一个月好租金，你看10万元，那怎么样？支出看1000块，好1000块，那这怎么样？对于饼而言，你看显示公平嘛，好显示公平，因为1000块只能分到多少？333.333333元租金嘛，对啊，因为它只有1/3嘛。好，所以这时候显示公平的情况下，这怎么样？依照820条的第2项规定，这时候怎么样？对怎么样？不同意的共有人吗？啊，对于不同意共有人怎么样？可以怎么样？诉请法院怎么样？裁定变更之，有问题？有问题？所以820条第二项是谁？是谁可以主张的？不同意的共有人啊，可以怎么样？诉请法院裁定变更之，有问题？有问题？好，这是第一个，好，第一个，好。第二个不服的情况是什么？你看显示公平。第二个怎么样？它是什么？情是好，情是变更了。好，那这时候怎么样？比如说啊，比如说怎么样？比如说怎么样？今天怎么样？这个 AD 好 ，AD 怎么样？好 ，AD。那原本它是什么？它是耕地。那耕地怎么样？可能就很便宜嘛。这种怎么样？甲乙丙怎么样？就决定怎么样？把这个耕地出租给丁怎么样去做农地去使用。好，假设说怎么样？或者是其他的啊？假设啊，甲拿到这块小 A， 乙拿到小 B， 丙拿到小 C， 好小 C。好，后来怎么样？后来因为啊，这整块原本是 A 耕地，好，后来因为怎么样？假设小 A 的这个啊是。后来图这个原本是那个田间的小路，后来变怎么样？大路啊，大路，原本是产业道路，怎么样？变怎么样？大马路啊，大马路。后来怎么样？更酷啊，更可恶啊，更可恶啊，更怎么样？更夸啊，不是夸张哈，反正就更好夸张，好，也是夸张好了。那假设怎么样？小 A 小 B 怎么样？好，尤其好小 A 小 B 怎么样？从耕地怎么样变成是鉴定。好，这可能整块 AD 好，可能有分成小 AD 木、小 BD 木跟小 CD 木。结果怎么样？小 A 跟小 B 怎么样？从耕地变建地，那 C 还是耕地，好耕地。那这种怎么样？拿到 C 的就觉得很不公平了，很倒霉了，有问题。因为怎样？建地耕地变建地，怎么样？土地一定涨怎么样？10倍以上，有问题。好，价值一定涨了10倍以上。这种怎么样 ？AB 就可以盖大楼，哦，会盖什么？盖这个哈，超商或盖什么，那个赚了很多钱。那 C 值怎么样？继续种田，哈哈，继续种田。那这种怎么样？对他怎么样？很不公平吗？好，跟问题，好不公平。所以这怎么样？因为情势变更，好，情势变更这个情况。所以这怎么样？这时候依照820条的第3项规定，好，第3项规定，这怎么样？这时候在情势变更的情况下，怎么样？那每一个任何的共有人呢、啊，都可以怎么样？诉请裁判怎么样？好，诉请法院怎么样？裁定变更之，好，裁定变更之，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好，这个是情势变更，好，情势变更，好，第三个，好，那这边一样，好，一样，如果不符合情况，如果有怎样侵害他人的这个情况，好，这个使得怎样，他共有人受有损害，受有损害的情况下，来820条的第4项规定，820条的第4项规定，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不同意的共有人呢，哦，可以怎样？请求怎样？其他同意的共有人怎么样？可以怎么样？连带的损害赔偿责任，有问题？好，820条的第4项，好，第4项，好，所以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是不同意的共有人。可以向怎么样？其他同意的 第十项，好，对，同意嘛，关于关于的决定就是同意的，共有人。来，主张什么？主张连带的损害赔偿责任。好，有问题。好，八二零条的第四项，连带的损害赔偿责任，注意哦，是不同意的共有人哦。好，接下来其他同意的共有人怎么样？主张连带的损害赔偿责任。好，那在第四个，好，第四个怎么样？一样一样，放大绝招了。好，放大绝招。这时候怎么样？我也不服了。好，如果没有显示公平，也没有情势连根，好，也没有什么其他受损情况，我就纯粹的没送了，不服了。好，就是怎样推翻？好，推翻。那这时候怎么样？我可以干嘛？甲乙丙，我可以怎么样？主张什么？主张我要怎么样？主张什么？主张什么？大绝招什么？分割共有物嘛，有问题？有问题？我可以怎样主张？我还是可以怎样分割共？好，分割共有物啦，我还是可以主张大主张。我要怎样分割共有物？有问题？有问题？好，那这是有关于这个永决定，好，这个不符这个情况，这怎么样？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可以用这样子去做处理，有问题？好，考试就考这些而已，好，就考这些而已，好，再深的、再多的、再复杂的，没有了，哈哈，没有，好，就这样，好，就这样，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好。那这是要管理行为，好，管理行为好，这边多数决这个概念。好，那再好，再第三个，好，第三个就是关于这个简易的修缮跟保存行为。简易的修缮还有保存行为，那这个就是八二零条的第五项，好，第五项。然后这是怎么样？它可以怎么样单独为之？好，单独为之。各共有人怎么样可以单独为之啊？不需要经过怎么样多数决啊？好，各共有人自己怎么样可以单独去做，不需要多数决。好，这个很简单，好，简单，这个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好，再来第四个，好，第四个就重要了，就是重要。好，关于啊，今天怎么样？今天这个分管契约。好，关于呢八二零条对于共有物的管理契约，我们俗称分管契约。分管契约还有另外一个叫做考试也爱考的不可分割啊，不可分割契约啊。另外一个情况，另外一个类型叫做不可分割契约。好，这两种契约，考试爱考这两种，好，这两种契约对于啊，对受让人，对这个共有物的受让人，他的拘束小微。重要，好，重要，考试考到烂掉了，好，万年考古题啊，好，万年考古题，这十年内考了三次，考了三次，考了三次，好，有没有？刚刚我所讲的共有怎么样？很爱考，有没有？十年内考了三次题目，你看惨多吗？有问题？好，所以这样我才讲嘛，共有非常非常重要，共有第二学必考，有问题？有问题？好，好，所以共有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哦。好，接这个分管契约或不可分割契约，对受让人的拘束效力，对受让人的拘束效力。好，来，我们看今天学说跟实务见解的这个争议问题哦。好。79页，好，79页，好， 我们先看，好，先看第一个分管契约，好，分管契约，大家先要理解分管契约跟不可更新契约对受害人去效力，我们先知道一些基本概念。第一个分管契约，一是怎么样，各共人就共管理，管理如何达成合一之契约，叫做分管契约。好，注意分管契约它是一个什么契约？它是一个纯粹的债权契约，它性质它是一个债权上的行为，它不具有物权的对事效力。我们以好，基本上它是一个债权契约，原则上它是一个债权契约。好，它成立怎样？不以民事，莫事一可，好，莫事一可。好，好，这是分管契约。来，第二个八十页，好，八十页。来，不可分割期间，好，不可分割期间。那接着怎样？当事人共有人如果有约定有不可分割的期间的话，那这个不可分割期间约定就叫什么？就叫什么？不可分割契约，很好，就是不可分割契约。如果当事人之间，好，共有人之间怎样，有一个不可分割的契约约定，好，比如说怎么样，甲乙丙共有这块 A 地板，这怎么样？他们分管，好，约定分管，分管甲小 A 乙，好，乙小 B 丙小 C， 那这时候怎么样？那当好，当他怎么样？好不容易怎么样达成一致，好，达成这个一致，说怎么样？甲小 A 乙小 B 丙小 C 之后怎么样？这时候怎么样？如果随随便便怎么样，丙就说隔天就后悔了，好，然后回来分割，好，共有的分割，那这怎么样？甲乙丙三个人怎么样？当初辛辛苦苦打架参与权，有没有抽签出来的结果怎么样？他就一下子被推翻掉了。好，对于怎样甲乙丙怎样浪费了很多怎样劳力时间费用，劳力时间费用，劳力时间费用。好，注意哦，三个不能颠倒，顺序不可以颠倒。有问题？有问题？邱老师说，三个不可以颠倒，颠倒错，颠倒错，颠倒错，有没有？劳力时间费用，哦，反正考试就写劳力时间费用，好，不管是谁啦，反正就写劳力时间费用，有问题？好，不可以哦，好，不可以写错，有没有？时间费用劳力错，费用劳力时间错，有问题？好，只能是劳力时间费用。好，那这怎么样？为了避免怎样劳力时间费用这个花费怎么样已经花去，然后怎么样任意的去推翻掉，所以这怎么样？除了有分管契约之外，实务上另外我们还要再约定哦，这样甲乙丙三人怎样，可能在五年内或在十年内怎样，你不可以怎样去分割了，有问题？避免怎样甲乙丙跟约定之后怎样隔天丙方会去分割，但是怎么样甲乙丙之间的这个心理就泡汤了，有问题？好，所以这不可分割。啊，不可分割。好，所以今天在不可分割的这个情况下，来，我们看八百二十三条的第一项规定。来，八十页，好，十页，八二三条的第一项规定哦。来，第一项，各共有怎样？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好，得随时请求分割共物。好，得随时请求分割共物。得随时请求分割共物。来，之前有讲过，八二三条第一项的性质，它是一个什么权？它是一个什么？形成权，有没有？它虽然是怎么样，看起来有请求人，可是实际上它是一个什么权？它是一个形成权，而且它是一个怎么样？没有除斥期间的形成权，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问题？好，之前有讲过，有讲过吗？好，讲了很多很多次了，有问题？好。但因物的使用目的一样，不能分割或用啊，这个或怎么样，或定契约定有一样不可分割之期限，就是什么？不可分割之契约嘛，对，好，不在此限，好，不在此限，好。第二项，前项约定之不可分割期限，怎样？不得逾五年，五年就下来。好，这个前项不可分割之契约，不可分割之期限，怎样？不可以超过五年，好，超过五年。如果逾五年，怎么样？缩短为五年，是不是无效？不是哦，不是哦，是缩短为五年哦。好，但共有之不会怎么样？契约定有管理之约定者，就是什么？定有什么契约？分管契约化。这时候怎么样？不可分割期限怎么样？就延长为几年？延长为三十年哦，三十年哦，三十年哦。有问题？有问题？有没有问题？好，逾三十年怎么样？是无效？不是无效，而是缩短为三十年，有问题？好，注意哦，这个三十年的约定，好，三十年的约定哦，比如说怎么样？比如说甲乙丙共有一台 A 车，然后这时候怎么样？好，一有份各三分之一。好，所以这种样，甲乙丙约定一样，一三甲来用，一二甲来用，二三四乙来用 ，B 丙丁好，丙量用五六五六，乙亚天干辰时休息，好休息。那这怎么样？甲乙丙有约定一个什么分款契约？好，分款契约。请问一下，甲乙丙的不可分割契约时间可以多久？几年？几年？几年？几年？几年？几年？几年？答案是五年，有没有理？有没有理？为什么只有五年？哎，不是第二分管契约就可以延长到三十年，因为怎么样？注意哦，看仔细哦，看清楚条有没有？接着怎么样？有分管契约延长到三十年这种产是不动产，有没有理？有问题？有没有问题？注意哦，是不动产哦。如果是动产的话，怎么样？没有适用，没有这个三十年的延长期限，这个适用问题有问题？好，注意哦，小心陷阱啊，小心陷阱，是指不动产哦，不动产，小心陷阱哦。好，所以啊，念法律哦，要怎么样？很仔细，很小心哦。每一个怎么样用字遣词怎么样，都有它的一些意义啊。哦，所以哦，这个考试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特别小心哦。哦，所以念法律的人要细心哦，哦，要细心哦，不可以粗心大意哦，而且要有耐心，懂吗？哦，要耐心哦。好，一天念书念几个小时？十二个小时哦，要有耐心哦。有问题？好，加油，好，加油，加油。嘿，选择题念了没？开始念哦，我开始念哦，我开始念哦。现在怎么样？这个实例题啊，或什么这个问答题啊，什么没有念，算了，好，不是算了，就是先发一篇，先全力念选择题，有问题？好，如果选择题都没过的话，你这个实例题哦，那个考古题写再多怎么样都没有用，懂我的意思吗？好，现在啊，剩下两个月时间哦，好，两个月时间哦，选择题嘛，八月刚好嘛，对不对？好，两个月时间哦，赶快哦，好，赶快哦。选择题怎么样？赶快跑哦！好，选择题要考几科？十五科啊，十五科还是十六科？有没有？那现在剩两个月六十天嘛，平均一科念几天？只能念四天。好，想想有没有？哎，感觉六十天很多，但是除下来看，平均一科只念四天，你会觉得有点短吗？对吧？所以哦，还没有念选择题，还没有认真念选择题哦，赶快念哦，赶快念哦，不然。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有问题，赶快念哦！什么国际公法啊，或什么哎什么海商法啊，什么之类的哦，这个证交法哦，赶快念哦，赶快念哦，有问题？法学英文呢、哦？我们讲过法学要怎么念？有吧？我们讲过了啦，什么叫你要背单字嘛？背几个？两百个嘛？有问题？有没有讲过？有嘛？有讲过嘛？哦，有讲过嘛？两百个，差不多两百个而已，两百个那么多。没有嘛，一天背十个，二十天都背完了嘛，对不对？你还可以复习三次嘛，对吧？对啊，好，好，好，就是两百多个而已，好，两百多个，不多啊，好，不多啊。啊，你们那个国，哎，这英文的那个啊，学英文的老师应该会跟你们讲嘛，有问题？好，像你要背几个单词，怎么样？都要去讲嘛，好。那最常用的那个英美契约，好，英美法、英美侵权行为法、英美契约法，还有什么英美的这个哈宪法，好，宪法，英美的那个宪法，哈，那常常用的英文单词啊，哈，那个。最重要的就是两百多个了，没有很多了哦，那常常背嘛。啊，再加上你们以前的这个大学的，不是大学，高中的英文程度怎么样就够了嘛？还有，因为大学大家都会念英文嘛，对吧？念法律都会念英文的哦，所以人生这个哦，英文最巅峰的时候怎么样？像我就是什么高三要考大学哦，那一个月最巅峰，有没有？好，超过那个月怎么样？啊，等比啊，这下降有没有？好，好，还有啦，就是要考托福的时候怎么样才会又。起来是吧？啊，考完之后怎么样？哎呦，全部还给老师啊，对啊，好，好就这样哈，好，好回来哈，好，所以英文要加油，要加油，好，好。而且大家有没有听到一个传闻说什么？两年后还是三年后怎么样？英文怎么样要考手写的？知道这个事情？知道哦，有听过，有听说哦，有听说哦。啊，所以你看，英文大家加油啊！不要，不要啊，不会了。今年大家都考上了，好，所以没有这个烦恼，好，好，好，所以要加油哦，不要让自己一样，好，退无可退。好，加油，好，加油，好，好，好险我已经考上了，好，还有在法学又考试之前呢，决定考上了，好，不过还好，因为英文也是，好，也还好，好，还 OK 了，好，好。好回来，好回来，好，所以 A 车怎么样？不可以的，好，不可以。这个不动产，好，土地才有这三十年延长这个限制啊。好，接着，好，接着，哎，双一车的时候怎么样？好，第二不可分割 个契约，或者怎样定有分管契约。好，再说怎样，假设说怎样，今天甲乙丙定有分管契约，那怎样不可分割契约，好，不可分割这个期限这个契约。好，假设怎样，甲把它三分之一的应有部分，好，应有部分怎样让与给定的话，卖给定的话。好，第一个，好，第一个，把它三分之一的应有部分卖给定，请问一下怎么样？甲丁之间的买卖契约有效还是无效？有效吗？有问题，一定是有效。为什么有效？因为它是什么？有权处分。有问题？好，不是欧米的物，好，是有权处分。有问题？好，再来，移转物权移转行为呢？有没有效？有效。有问题？乙丙可以主张说怎么样？今天没有经过他的同意，所以无效。不可以，有问题，因为他处分是他的应有部分，抽象抽权比例。好，接着再来下一个，好，下一个，丁取得 A， 好，想这个甲的三分之一的应有部分抽象，他才会装作什么？接着怎样 ？A、B、C 这样子分怎样排序排来？我主张怎样？今天你的甲、乙、丙三个之间的分管契约跟怎样不可分割契约？请问一下，它是什么性质？分管契约什么契约？它是一个债权契约，不可分割契约也是一个债权。契约债权契约只有什么效力？只有相对效力，可不可以拘束第三人？不可以。所以这个怎么样？丁可不可以帮助啊？这个分管契约是你们甲乙丙三个决定，你又不是我丁决定的。所以怎么样？至少甲乙丙这三个人的分管契约跟不可分契约，对于丁而言没有拘束效力。请问一下，丁的主张有无理由？有无理由？有无理由？有没有理由？有没有理由？有没有理由？好，这时候怎么样？就是看今天这个争议问题重要，考试考了非常非常多次，而且怎么样？曾经有连续两年一起考，好，连续两年都考，民国97年考学期验，98年九七年考过，98年再考一次，相同的争点再考一次啊，好，再考一次。这个分管契约跟不可分割契约对受让人的拘束效力，对丁的拘束效力哦。好，来这个。有分成三个时期，好，三个时期。好，第一个，好，第一个时期，第一个实物间接，实物间接，48年台上106号判例，好，48年台上106号判例。好，第一个时期，48年台上106号判例。好，来，我们看，请看81页，好，81页，来，早期的实物间接，来，共有人与其他共人订立共有物的分割或分管之特约，那分割或分管的特约怎么样？好，那这怎么样？重将其应有部分怎么样让与第三人，其分割或分管契约怎么样对受让人怎么样仍继续存在？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这时候怎么样？甲乙丙去定点什么分割契约、分管契约或怎么样不可分割契约之类的，好，之类的这种契约怎么样对受让人怎么样？继续存在，继续存在，继续存在，也就是怎么样？今天受让人会不会受到拘束？会不会受到拘束？就会受到拘束，会受到拘束就发生什么效力？发生什么效力？发生什么？对受让人继续存在，这个跟什么哪个条款像？之前所学过哪个条款像？跟什么425条第一项的让与不过，注意吗？发生什么效力？债权物权化的法律效果吗？有问题？有问题？有没有问题？不懂的举手。可以哦，好，可以哦，好，可以哦。所以这时候怎么样？48年台上106号，或者对受让人发生拘束效力，答案是会。这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发生怎么样？债权物权化的法律效果，实物见解怎么样？认为见解怎么样？既然怎么样？甲乙丙，好，甲乙丙，既然已经有分管契约或不可分割契约等等之间的这个协议的话，那基于怎么样？基于这个协议的尊重，或怎么样？避免怎么样？今天其实怎么样？很简单嘛。甲如果想要破坏这个协议的话，这时候怎么办？我知道怎么样，随便找一个人头钉让给他，这时候怎么样？丁去主张这样子的协议对我没有拘束效力，就怎么样直接给否定掉了？有问题，懂我的意思吗？好，要去规避这样子的这个规范，怎么样？其实很简单，找一个人头让给他就可以了嘛，有问题？好，所以这时候怎么样？为了避免这样子的情况发生，好，这种类似于像脱法行为这种情况发生，去侵害乙丙的权利，好，侵害乙丙权利，这时候怎么样？48年的106号，你认为怎么样？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应该不与这些分管契约跟不可分割契约等等有债权物权化的法律效果来 去让受人的力量受到居住，有问题？有问题？好。但是你看，你想想哦，如果你看没有刚刚我所讲的这个假为了破坏和破坏，所以随便找个人头钉举大鱼，而是钉你看他怎么样善意的，他受让的时候你看根本就不知道甲乙丙这样有分管契约或不可分割契约所存在，因为这个是什么契约？这是一个债权契约，债权契约需不需要登记？不需要。有没有公示？也没有公示吗？有吗？没有公示这个效果，所以这种样有可能第一次在善意的情况下样，这种样可能受到拘束，可能样对受让人定量也不利嘛，哦，也不利。好，所以你看后来大法官是指349号解释，来叫你背第五个大法官解释，第五个大法官解释是指349号，是指349号认为样，记得没有？大法官有没有？记得没有？今天如果好，如果丁啊，好丁，好，今天怎么样？看今天这个分管契约或不可分割契约对受让人居住要力量，看今天怎么样？受让人对于怎么样？对于这个分管契约或不可分割契约怎么样？知不知道它的存在？好，知道它存在。如果知道的话，怎么样？它可以，它是恶意的嘛？恶意会受到拘束，就恶意会受到拘束，恶意就会受到拘束。但是你怎么样？今天如果第一次不知道它是善意的话，善意的话怎么样？它就不会受到拘束。但是如果你看第一次恶意的，他明明知道有这个分管契约的存在，这时候怎么样？他就不会啊，会受到拘束啊，会受到这个分管契约或不可分割契约的拘束。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好，再来，好，再来，好，这是四字349号解释，好，这里背了第五个大法官解释，旁边这样背了第五个大法官解释，到这里把它起页往回去，也是一看，好，这个其实就是最简单的，就是叫做善意不受拘束，恶意说受到拘束。好，在第三个时期，好，第三时期就是怎么样？98年修法怎么样？增订的826条之一啊，好，增订的826条之一。好，826条之一，98年修正怎么样？正定826条之一，那这怎么样？来新法啊，新法怎么样？立法怎么样？记一下，不完全采取怎么样？4字349号解释的这个规定，它是先区分怎么样？今天我共有的标的物怎么样？是动产还是不动产？好，动产是不动产。好，如果第一项是规范是不动产，好，不动产。第二项规范是动产，好，区分不动产跟动产两个怎么样去分开，好，分开去讨论。好，如果是第一个不动产，好，不动产，好，不动产的话，来，不动产跟动产之间有什么差异？不动产的公式外观什么？它可以用什么做去做公式登记嘛，好，登记嘛。所以怎么样？如果是不动产，好，不动产，如果发生公式效力、对事效力的情况下，这时候怎么样？我跑去做怎么样登记嘛？好，所以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在不动产的共有情况、不动产的分割、好，分割或分管契约这个情况下，这时候怎么样？看今天怎么样有没有去做登记啊？好，登记，看有没有居住受让效力。如果有登记的话，当然既然有登记在土地登记簿上，今天定居受让的时候怎么样？哎，看到上面怎么样？哎，有这个分管契约的登记，它可不可以视而不见？不可以，有问题，它绝对不可以视而不见。所以既然有登记的话，就有居住效力。那如果怎么样？没有登记的话，就怎么样？就有没有居住效力？有没有居住效力？就没有拘束效应，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会有问题吗？什么问题？好，没有登记的话，哎，那就没有拘束效应吗？那如果今天怎么样？丁是恶意的话怎么办？丁是恶意的话怎么办？好，这时候怎么样？丁如果是恶意的情况下，有 学者，学者啊，有人认为啊，有老师认为，有老师认为，认为怎么样？这时候怎么样可以回归四至三四九号的解释啊？这时候恶意是不是一贯？所以未来登记是不是一定无效？这时候怎么样？似乎可以怎么样回归四至三四九号的这个解释啊？看今天怎么样？今天怎么样？它是实案意还是恶意的这个情况，好去做不同的这个主张啊？回归四至三四九号，如果是善意的话，怎么样？就没有居住效力。那如果是恶意的话，就有居住效力。有问题？有问题？好，那这个有老师，这个老师是谁？就是张台大老师。有问题？好，张台大老师认为怎么样？他回调回归怎么样？好，是不是三四九号解释？有没有？当年我坐在台下听他上课的时候怎么样？还是这样讲吗？有问题？来自我的老师，有没有？所以是你们的老师的老师，好，所以要叫师公，以后在外面看到，哎，师公，好，好，好，好，叫好，好，人张伟大感情还不错，好，他现在在法国喝了冰酒，还在那边拍那个照片，给我们看哦，啊，回来叫他办品酒会，好，有没有？他去呛东台大老师说，你看你只会喝啤酒，办什么啤酒会？好。好，算了，好，他现在在法国跟他老婆在逍遥啊，太可恶了啊！他今天 po 一个照片，就是这样，就是那个葡萄哈，葡萄园哦，然后很像拿一个单眼在那边站，有没有帅气的姿势？有没有？然后照了多久啊？看到那个就，然后我在那个在事务所打状子，有没有？他那边喝白葡萄很久，气到发疯，好。好，回归四三十号也是好善意，好是这个，恶意善意的话双居住，恶意的话好有双居住。好，但是还是半成，好半成。好，这个张台大老师的老师，好没有，就是你们的塞公塞，好太师，你们好，哎，好就是怎么样？好，他认为是台大的陈忠武老师，好台大陈忠武老师是张台大老师的老师，好没有，他的指导教授，他认为怎么样？在这边怎么样？既然立法者已经做了一个什么抉择了啊？抉择有用登记跟没登记一样去做区别啊？区别有登记一样有受到拘束，没登记就没有受到拘束。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怎么样？他认为这时候就不应该回归四至三四九号解释。有问题？也就是怎么样？立法者那边已经做了决定，我不用善恶意去做区分，我一看什么有没有登记？有问题？如果说你看今天啊，好，今天怎么样？如果有用这个好，已经怎么样？已经没有登记的情况下，你还会不会善恶意的判断标准吗？其实上说真的，最后的结果就是什么？就是善恶意，有问题？懂我的意思吗？最终的结果也就是怎么样？善恶意。所以这时候有没有登记，其实怎么样？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怎么样？你知道或是不知道？懂我的意思吗？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如果还回归是三四九号解释的这个精神的话，那其实怎么样？八二六条之一的第一项怎么样？干脆就删掉嘛，一律我就用是三四九号解释的精神去做判断就好了吗？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在这边不动产啊，不动产，注意哦，不动产，既然立法怎么样，已经怎么样有判断的这个价值就出来了，所以在这边我采取比较保守的态度啊，好，第二个回归三四三十九号，我觉得怎么样？从我意去做出发，今天有登记就有居住力，没有登记怎么样？就算他是恶意的，他也没有居住效力，有问题？有问题？虽然这样子，感觉对于法感情上有点怎么样？有点冲突哦，但是怎么样？就这个立法这个事例来说，立法者怎么样？既然做了价值判断，如果说他既然怎么样，如果还是考虑善恶意的话，他干脆怎么样，就不要用有没有登记嘛，一律看知不知悉而决定嘛。有问题？懂我的意思吗？好，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在这边，既然怎么样，立法者已经有做了一个判断标准，好，所以我的看法倾向陈忠老师的这个见解，好，所以怎么样？好，所以这个有登记有效，没登记就确定的无效，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好，其实你看陈忠老师抄我的，好，是这样，好，我那时候上课的时候就 十七年，然后九七年第一次上课的时候，第一个上课我就这样讲了，好，那就怎么样？九十九年陈忠老师的文章，好，就这样写，好，然后就不是他抄我的，好，是啊，就是好，英雄所见略同，也不是英雄，然后狗熊啊，不是，我是狗熊，他是英雄啊，好，就是一样，好，一样的这个好看法，好。再来哦，不可以跟不可以跟张良老师说，我说他错啊，不是啊，他没有错，我说他是见解不同，好，没有谁对谁错啊。那你要踩张良老师的见解这个部分怎么样？也可以，好，也很棒，好，也很棒，好，这是怎么样不同的看法，好，不同看法，好，那你写什么？没有谁对谁错啊，有没有你？懂我意思吗？好，不可以跟他说啊。好，来，再来第二动产，好，动产，好，动产的话怎么样？他就一样，好，一样，动产要公司的话，知道吗？占有嘛，好，占有，那占有怎么样？有办法去像登记一样那么强？没有办法嘛，所以说怎么样？动产还是怎么样？回归四字三四九号解释，看什么？看是不是善意啊？好，善意啊，这个意，善意的话怎么样？就怎么样？就没有拘束效力，但是怎么样？恶意的话就有拘束效力，有问题？有问题？好，那这是哦，这个分管契约跟怎么样不可分割契约啊，不可分割契约对于受让人的拘束效力啊，对于受让人拘束效力啊，他们的这个法律的这个规范啊，规范还有怎么样他们的生意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好，以后啊，以后考试怎么样考到分管契约不可分割契约对受让人的拘束效力怎么样？看到这个题目怎么样？看到这个里面先。破笑三声，好，不给大笑，好，破笑三声，这是怎么样？送分题，什么题？什么题？因为怎么样？考去，还是要考你，知不知道这三个阶段、三个时期一样？实物见解的，还有这个修正后九十八年修正后这个见解，这个演变情况，有问题？有问题？好，我们看一个题目，看一个题目，我看一个题目，九十八年司法官的考题，来，八十三页，我就是个例，九十八年司法官的考题，来，甲乙丙三人共同出资购买有关地，登记各个三分之一，好，来，试问，甲得狗未经乙丙同意怎么样，竟自将自己的应有部分设立地役权地，可不可以？将自己的什么部分？应有部分地，有问题？八一九条地，一项问题，有问题？考试常看到应有部分这四个字，一定是什么？八一九条地项，因为应有部分怎么样？该怎么去描述？该就是什么？应有部分，有问题？好，没有办法用其他的文字去表达吗？就是应有部分，所以就是八一九条地项。好，这怎么样？八一九条地项，接着怎么样？就应有部分的处分怎么样？需不需要其他人同意？不需要的，有问题？所以怎样？德国未尽怎样？好，乙丙同意，竟自将自己的应有部分出去设立乙权，可不可以？可以嘛？有问题？所以第一个需要同意，不需要嘛？好，第二个争点在于什么？借怎样？应有部分可不可以设立什么？第一权嘛？第一权，第现在改叫什么？不动产一权。不动产一权什么权？它是一个什么权？用义务权嘛？所以怎样发生了怎样刚刚的这个争点吗？传统通说跟什么谢占权老师对这个看法有问题？应有部分这个抽象部分，抽象应有部分有办法去具体的使用受益，可能怎么样有矛盾的地方？好，这个传统通说论点采取否定说看法，但是怎么样谢占权老师怎么样再采取怎么样肯认经验怎么样从所有变成是利用关系，只要怎么样不是法律所规定所禁止的，也不违背物权法定主义，而且怎么样在不妨碍他人的使用收益情况下，怎么样？应肯认怎么样？肯认应有部分怎么样？也可以设立怎么样？用义务权，有问题？有问题？好，所以下面哦，来八十三页下面有没有？第二，好，直接看到这个否定说、找定说、现在选老师肯定说嘛？好，来第二点有没有？以上二说怎么样？皆属有据嘛？我跟之前有跟你讲过啊，就是肯多两说就好了，有问题？好，顶多有第三说整中说嘛？好，看你是什么多两说嘛？有没有？好，举一个做结论，有问题？之前有教过怎么样？要怎么去解啊？有问题？好。好，所以我这边都给你一些怎么样答案，好，就是我自己去写的这个解答。然后这时候怎么样，你就可以去怎么样仿照这样子的这个论述啊，好，仿照这样的论述。好，以上都说接触的经验，为工人就工人会通过分管契约定量，就其购物一样享有使用收益之权量，则再不违反分 管器的条件下面，将应管部怎么样设定第一权量，而将分管部分管行之管部交由第一权人用意或在怎么样，应不至于怎么样侵害他共有的之力啊。而在此前提下，这一段话怎么样，都不是我说的，都是我谢在全老师说的。请问你把谢在全老师说的，就是你所想要讲的那个结论怎么样，那个学说怎么样，当成是你自己说的，懂我的意思吗？好，懂我意思吗？好，这是解决一些技巧了。好，解决一些技巧。好，那事物采取否定说之必要，事物采取否定说必要。好，从而后才肯定说，甲的问题一律同意怎么样，禁止将其应用部分设定权利，但不能怎么样妨碍他共人对于共物行使权利。有问题？这样子就很圆满了，就很圆满了。有问题？好，这样就十二分了，这样就十二分了。有问题？好，再来，好，再来，隔壁，好，隔壁，好，那这隔壁，好，下面好，继续啊，第二场，用，好，用，好，用。若乙将其业务怎么样，让与给物，好，让与给物，则怎么样？甲乙丙未经登记的分管契约，对于知情的物，知情谁？知情某，知情某一。恶意嘛，好，就好好。兼对于知情的物怎么样，未登记又是恶意的物怎么样？好，这怎么样？是否具有其效力啊？好，是否有其效力？好，来八十四页，好，八十四页，来看解答。来，甲乙丙未经登记的分管协议呢？一，新法八二六条记规定呢，对知情的物怎么样不生效力？我直接采怎么做？采怎么样？依照的唯一嘛，对不对？依照法条唯一，我就不参酌一样，是不是三四九也是？但是你看，你有没有一样自己参酌吗？懂我的意思吗？好，你也可以选择好去参酌四三四九解释的意思。好，那这个以后遇到分管期或不可分的期怎么样？你就这样写，好，一模一样，你就怎么样 copy 好 copy copy C 有问题？复制跟贴上有问题？因为怎么样一模一样，好，都是一模一样，好的一模一样。好，来。第二怎么样？按公文间所定的分管契约，性质上属于在职契约，基于在职相对性怎么样？原对第三者不效力。然后为了保持分管契约的安定性，实务界怎么样？特赋予怎么样物权效力？好，唯应如何怎么样赋予新的分管契约物权效力之前，修法前后怎么样判断标准不同？以下这就新旧法适用分怎么样分别与论断，有没有？好，第一个修法前同修法前两个实务界解。来，第一个前辈的四八年以上一零六号判例，好重要，好重要，背起来。好，如果可以的话，把它给背。好，二项，公人与公堂内另一关区域怎样，众家应有不会让与第三人怎样，好，对双人继续存在。好，所以怎样，是以本题怎样，无论物无论是否知悉分管区域存在，系称分管区域怎样，对物具有拘束效力，好，对有效力，有问题？好，再来第二个，好，为四字大法三九条解释为怎样，若不论该第三知悉与否怎样，一律好一律所效力所期，好，对第三人好，这个参与人保护自由不忠，所以这是怎么样？好看。但是我们讲，好，一级应用问双人，若不知悉，好，不知悉就懂善意嘛，好善意。如果不知悉的话，亦无可得知的情况下，双人忍受双人分管切居住怎么样？由此善意的第三人受无称所害，与宪法保障人产权为故，在判定好该好，那这故前的判定正方为是否怎么样不再有用，好，是否不再有用？好，所以怎么样？是以本案物既然知悉，牺牲分管切存在，则依四十三九条一怎么样？记得分管切对物就具有效力，有问题？有效力。好，所以在修法前两个实务界解怎么样？这时候对物有效力都有效，好，都有效，好，都有效。好，但在修法之后，修法之后，来按九十六条正八二六条之一规定，等等等等等等等，好，等等，有问题？好，那准此，好，准此怎么样？好，本题因系分不管权为严禁，好，已将其用问让与物依照八二六条之一第一项规定怎么样？则分管分管权怎么样？对知情的物怎么样？人不生效力，有问题？好，就是怎么样？修法前是有拘束，一旦修法后，觉得它就变怎么样？没有拘束效力。所以修法前后怎么样？它都就可以怎么样去区分它的效力。但是怎么样？你也可以怎么样把四十三九号解释怎么样把它给放进去呢？有问题？你可以再多一个争议，什么争议？就是什么？那有没有说到四十三十九号解释这个适用？就也就是怎么样修法后，甚至三十九号解释怎么样，需不需要怎么样再纳进去做判断标准吗？那这时候你也可以采取肯定说，也可以采取否定说嘛？有没有？懂我的意思吗？好，否定说就是说怎么样？肯定说就是答案是什么？就是这时候怎么样？ 八二六条之一，并没有并跟什么四三九条解释并无冲突吗？好，并无冲突吗？那这种样，既然还是有效的情况下，那当然可以去继续使用。所以对于你看未登记的情况下，你看这时候可以回归四至三四九号解释的精神，这怎么样？看它是善意还是恶意，怎么样去做不同相应的论断，有问题？那你也可以怎么样采取怎么样一定做，就是我们样，既然立法者怎么样已经怎么样明确的，就是看有登记有效，未登记就无效嘛。那不论是故不论怎么样，故是否为善意，好，是否为善意，善意或恶意，这怎么样一律不拘束不满，懂我的意思吗？懂我的意思吗？好，这时候怎么样？你看是三十九号解释是。要不要继续使用？你看，这时候呢，那继续做判断，然后继续做讨论，有问题？有问题？好，那这边我倾向采取量不使用，好，但怎么样？张楠老师倾向是使用，好，有没有学说争议吗？有问题？好，来，好，补习班老师的学说争议，好，好，来，好，所以好，这个都可以自己去哈去做这个好这个抉择，好，这个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好，那隔壁好这个八十五页跟九十页司马光这个考题，好，回去可以自己看，好。对吧？这个题目谁出的？看倒数第二行吗？是就本题所涉及的法律争点，附有关于怎样甲与丁上代理吗？二者有理由，二者无理由，谁出的？陈忠武老师的，有没有你？好，就这样，好，就简单了，好，这是那一部关系，好，没关系，好，跟动物学最少的这个部分，有没有你？有问题，没问题。好，所以这个好分管契约对受害人居家里重要，非常非常重要，好，非常非常重要。好，来，我们看第二个部分，好，第二个部分了。来，对外关系，好，对外关系，购的物上返还请求权啊。来，八二一条规定，好，这个其实蛮简单的。来，跟购人对第三人一样，能就购物的全部本于所有权其中，等于所有权其中划起来。好，但购有物，好，回复购物时有没有？仅得为全体，好，购人全体利益，好，购人全体利益划起来。好，为购人全体利益为之。好，第二，跟购人均的单独请求，那怎么样？主张范围怎么样？给予购有物的全部。来，八二一条怎么样？其实怎么样？实力法比较少考，想要考这种考诉讼法，有没有？八二一条，其实第一个它怎么诉讼？它怎么诉讼？固有必要、类似必要还是股东共同？固必、类必还是股必？啊，普通不是股必，普通。它什么？第二，它需要保证怎么办？需不需要？需要。好了，我去自己吵架，好不了。这是沈台老师或是黄台老师应该，许正老师应该会教吗？有问题？有问题？学术上有争议吗？有问题？实务界怎么样？学术界怎么样？有争议吗？有问题？亚叔老师怎么说？好，骆家老师怎么说？实务界怎么说？邱老师怎么说？邱老师有在想这个吗？好像没有听他讲过哈。好，回去哦，八二一条重要诉讼法，爱考到爆炸掉，有问题？好，再来，好再来，他会考什么？第二考当事人嘛，好，固有必要共同诉讼，类似必要共同诉讼，或者怎样普通共同诉讼的争议嘛，当事人嘛，还有考什么？诉之声明嘛，好，诉之声明，接着怎么样？要防给谁？可不可以请求防给自己？可不可以？不可以嘛，必须要防给谁？共有人权利，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好，数字证明会考吗？好，会考。八二一条，我考这两个，最重要考这两个。好，那在其余部分，第一个怎么样？好，各购人单独请求，而且怎么样？主张贸易及购物全部，好，通通全部。好，看，想象可以单独请求，这时候怎么样？需不需要全体请求？不需要，所以一定不是什么固有必要共同诉讼的，有问题？所以只这样哦，类似必要跟什么普通共同的这个争议嘛，有问题？那类似必要跟普通共同差在哪里？差要不要？统设统办合一确定嘛，有问题？好，因为在教诉讼法，有没有？啊，其实我是司法老师啊，来回来，好，常常怎么样越权，还有劳模界，好，劳模界，好，那如果以后开民宿，要不要上课？我没时间编讲义啊，好，你好，就是好，好，算了，好，哎，好可怜，没人要你，好，哭了，好，不要看一下啊，好，我应该也会讲民宿，好，算了，笔记很厚，但是笔记不见得厚，好，笔记都被人家借走了，然后 一区就不复返了。好，我只剩下我这边的讲的笔记就只剩民法，因为民法是我的命根。好，要靠它吃饭哦。那其他什么行政法啊，好刑法啊，好刑诉啊，民诉啊，好宪法啊，借出去怎么样就没有回来了，就哎，好，只回来一部分，前面的不见得，哎呀，真惨哦。好，来，好，那再好，再好，这个好，来。第二个所谓本于所有权期中，好，广义的通说怎么样？除了契约期中怎么样？好，包括怎么样？不动产相应关系怎么样？也可以期中，通期中。好，狭义说怎么样？只限于怎么样？契约期啊，好，契约期。好，那这个时间点，好，时间只限契约期。好，那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哦。好，这个时间点，20万以上是12236判例，好，特别重要。来，第三个，好，返还对象为共同人权利，而非个别的共同人，好，是靠什么？数字成立，好，数字成立。好，第四点，八一条怎么样？不处理怎么样？所生对利在的人债权提求权，它是属于什么物权上的请求权？有理有理。好，那是八二一法，就这么简单，好，就这么简单。好，这个对共有物对外，好对外借量。第一呢，只是利是无权占有化，是怎么样？甲乙丙量对利可以叫什么？八二一加七六七，有问题？好，再来，好再来，好。第三个，怎么样？共有物的分割，好共有物的分割。好，共有物的分割的这个部分，好，那基本上分割，好分割。我讲一部分，我讲一部分，有机构如果分割了，分成三个，好，分成三块。好，分割的请求权，分割的请求，好，分割的请求。然后第二个分割的方式，第三个分割的。小利好，小利分成三块，好，分成三块，823条到826条，好，826条这个规定，好，分成这三块，好，分成三块。那共这个分割的请求，好，分割请求，好，我们先把分割请求和分割方式讲完。分割效力因为怎样，还涉及到一个蛮重要的，好，824条之一这个争议。那这个部分我们可能今天好，不少人摇头哦。那就礼拜五，好，礼拜五，好，礼拜五上课哦，礼拜五很重要，礼拜五怎么样？很重要，很重要，这个抵押权的很重要，很重要，好，精华，好，物权精华就来利用，好，明白？好，所以看第一个分割的请求权，好，823条规定。好，第一项，这个怎么样？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得随时请求，好，但物质目的不能分割，或其余定不可间，不可期间。好，第二，底下不可分割约定，好，这个刚刚我看过嘛？约定上几年？5年嘛，五年。但是另外一样，不动产，好，不动产另有分管区域，可以延长几年？30年，有问题？好。第三项，前项事情啊，如果重大事有量，这时候人可以随时请分割，有问题？好，来88页，好，第一个请求它是一个自由分割原则，第二性质它是一个行政权，而且它是一个怎样没有处置期间的行政权，有问题？好，那在分割限制，第二怎样因物的目的好使用之目的不可分割，这里重要啊，这重要选择题可能会考，下列何种情形啊不可以请求分割，好，不可以分割？第二物的使用目的好。那比如说下面这三个实物件就重要，来，第一个50年以上97例，然后判例有没有？好，这个好，这个还有这个二最高法院90例以上564号判例。好，比如说呀，例如来下面最后一行，例如呀标记，好，所谓借标借墙区分所有权的共同分，重要，区分所有权的共同分，区分所有权的共同分怎样不可以请求分割，有没有？好，那这个4至358号其实就有这个，就继续加阐明哦。记住呀，区分建筑物之共同使用部分，好，直接看主题。好，那这个为各区分居所人利用该建筑物不可或缺，其性怎么样？因物质使用力而不能分割。比如说我们讲什么楼梯啊、电梯啊、大厅啊、警卫室啊等等，好，这个不可分割，好，不可分割，所以怎么样？不可以请求分割，有问题？好。好，那这个是好这个分割限制部分。好，89页，好，契约约定有不可分割之限制，有没有？那这个禁止分割对第三人之效力，有没有？那这个400年以上1065号判例，还有什么4至39号第四个呢？98页修法的什么826条之一的规定，有问题？好， 第三个法令有禁止规定的，比如说呢134到31条禁止最小面积的再分割了。好，那这是分割的请求，好，分割的请求，好，这个很简单，好，很简单。好，再分割的方式，好，分割方式，来823条，那这个823条的规定，刚刚我们在怎么看不可分割契约那边就已经有讲过了，对不对？好，再分割的方式，824条的规定，好，824条，好，824条，分割的方式，来，分割方式一共有几种？分割方式有两种啊，第一种叫什么？第一种叫做协议分割，啊，分割。第二种叫什么？叫做裁判分割，有问题？好，裁判分割，好，裁判分割。好，有这两种的分割方式。好，第一种，好，第一种是这个协议分割。我们看824条的第一项规定，来，第二。共有物的方式怎么样？依共人协议的方式行之。好，协议方式行之。所以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当事人协议必须要怎么样？全体共有人的同意啊。所以必须要有共有人的全体同意才可以哦，才可以哦。好，如果有一个人不同意，怎么样？这时候有办法协议就没有办法协议。如果没有办法协议的话，只能怎么样？走第二项嘛，诉请怎么样？法院裁判分割，有问题？好，所以第二项哦，分割方法。协议或与协议一样，决定中应时效完成，消灭时效完成，经共人拒绝履行怎么样？法院得于任何共有人使用，命为下列分配，第一款、第二款，还有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第七项的规定。好，这个都是什么？裁判分割的方式，有问题？有问题？好，所以第二项裁判分割确定之后怎么样？从第二项一直到怎么样？第七项，好，第七项，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种的分割方式，这个我后面有办法整理，好，这个先知道一下，好，先知道一下，好，那这是我们要，好，这个裁判分割，好，裁判分割，好，来，我们看哦，这个90页，90页，回家自己看，还是我要念，好，不要念了，好，回家自己看，有问题，好，所以哦，这个分割的方式还有怎么样？修正点一定要看，一定要看，一定要看。修正点就是教你怎么样，为什么可以这样分？好，怎么分？这样子怎么分？还怎么样？举例你看，有问题？有问题？好，所以回去自己看哦，好，回去自己看哦。条文跟修正点部分回去自己看哦。我们直接看92页，好，92页，好，直接看92页，它的说明。第二，协议分割，好，协议分割，协议分割它是什么性质的契约？它是一个债权契约哦，分割的协议是一个债权契约。好，那需过经过758条登记怎么样？此生分割效力。下面一组，也就怎么样？我们今天说好，甲乙丙分好怎么样？甲想要小 A， 乙想要小 B， 丙想要小 C， 但是说好。之后怎么样？土地就分成小 A、小 B、小 C， 不是吗？这怎么样？只是分好，只是口头上说了而已嘛。这怎么样？实际上要发生物权变动，变怎么样？小 A 由甲取得，小 B 由乙取得，小 C 由丙取得，必须要干嘛？还是要跑到怎么样？首先从意到什么？户政机关，不是户政，哼，结婚不是，然后呢，地政机关怎么样？办理登记，有问题？有问题？好，因为上礼拜我要上那个啊，那个清楚的那个总复习，所以呢，好，首先从去登记，好，不是啊，哈，是首先不是首先啊，首先从去地政机关怎么样去办理登记？好，这个做个758条的移转登记，有问题？好，再第二，好，第二。六点，好，以为协议分割之后怎么样？他共人不履行，只能怎么样？诉请履行，不可以怎么样？再请怎么样？裁判分割哦，这个重要哦，这个重要，实务见解哦。如果怎么样？已经协议分割之后怎么样？再去诉请法院裁判分割的话，这怎么样？法院就诉无理由怎么样？直接249条的规定一样，诉无理由怎么样？第二项诉无理由就不会了。好。好，因为你要避免824条第二项不可分割之情况。好，那在第三个分割协议请求权的时效怎么样？多久？15年哦。有问题？之前有讲过？有没有讲过？好像有吗？好像有吗？有没有讲过？一定有讲过啊，一定有讲过。再来讲过，在什么？消灭时效那边有没有？消灭时效的可以吗？有什么权？ 请同学跟行政权，行政权是什么？不是嘛？行政权是什么？组织行政啊。那请同学跟分什么行政权？财产上的请求权跟非财产请求权吗？非财产请求权有没有交易时候适用？没有吗？原则上没有吗？但是跟钱有关的例外又有适用，有问题？那财产上的请求权怎么样？又可以分为什么？债权请求权跟物权请求权吗？债权请求权有没有交易时候适用？有吗？那物权请求权有没有交易时候适用？怎么会没有？还要变成什么？它是什么？动产还是不动产吗？动产的物权上的财产上请求权有没有交易时候适用？有吗？有吗？那不动产的物财产上物哎，不动产的物权上的财产上的请求权有没有消灭上适用？有没有消灭上适用？有没有消灭上适用？有没有消灭上适用？不可以直接摇头了。还要看什么？有没有登记的、啊？有问题？好，忘记哦。好，有没有四字107四字164号解释？有没有？这是怎么样？只有怎么样？已登记的不动产的物上请求权怎么样？没有消灭时效适用，其他怎么样？都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好，所以中间怎么样？如果我来去分割，来，所以今天哦，在分割的情况有两层次，快结束哦，快结束哦。第一个怎么样？我甲去请求分割嘛，好，比如说我甲今天去请求分割，那这种怎么样？有一个分割的请求，好，那请问一下，这个分割的请求，这时候是一个什么权？它是一个什么权？它什么权？它是一个行程权，有问题？有问题，这是第一个层次哦，好，第一个层次哦。我请求怎么样分割？好，这是一个请这个第一个层次。那我请求分割之后怎么样？这时候怎么样？我们参与了什么分割的一个什么协议嘛？有问题？第二个怎么样？因为我请求加请求分割之后怎么样？这时候怎么样？我甲乙丙参与一个分割的协议。那这个分割的协议是一个什么样性质协议？它只是一个怎么样债权性质的协议嘛？那既然它是一个债权，债权有消灭时效适用，就有消灭时效适用，有问题？所以刚刚怎么样？我为什么要去复习？有没有请这个消灭时效课题呢？我讲过嘛，在财产上的债权上请求权有消灭时效适用，全部都有消灭时效适用，有问题？所以这怎么样？既然有消灭时效适用，这个时候消灭时效多久？多久？多久？15年呐、啊，有问题？有问题。好，来我们看这个15件件，好，15件，这15件件之前我们就有看过了，在消灭时效那边有看过了。来，我们看一下这个15件件哦。来，分割协议的履行期时效，分割协议的履行，有没有？刚刚这个分割协议的履行，它是一个债权上的请求权吗？它的履行消灭时效多久？69年，第八次你决定怎么样？它是15年，有没有？好，重要，重要，重要。但是上面第一个层次的分割请求，它是一个什么权？它是一个行程权，那这时候有没有消灭时效适用？没有，它是什么行程权？所以它是处置期限。可是它是怎么样？可是它的处置期限怎么样？它也没有处置期限，有问题？它是一个没有处置期限的行程权。为什么没有处置期限？因为怎么样？立法者不鼓励共有，鼓励去分割啊，有问题？所以我甲乙丙怎么样？不让我共有5年、10年、20年、30年、50年、100年、500年呢、啊？应该不会控到500年哈、哦。好，那这个怎么样？我也可以怎么样？随时请求分割，有没有？好，再来第二个裁判分割，好，裁判分割824条的第二项到第7项，好，第7项。好，为方为同方的公有物分割绩效要兼顾公利公平及法开心，今晚82条的将裁判分割下，好，做完做洗下就跟他们简明如下，那 A B C D E F G 那简明如下，所以那回去自己看，有问题？有问题？好，所以哦，那这个最后这个综合以上的做方式哦，那分别如下，有没有？93页里面，有没有？第二，原物分配 A 跟 A 部，好 ，A 跟 A 部，好，原物兼价金。分配价金这个补偿 B 跟 C， 原物分配兼变价分配 D， 然后那个变价分配整个全部都变价 E， 还有怎么样？诉讼土地合并分割 G 跟 H， 有问题？有问题？好，考试的时候怎么样？基本上老师没有那么狠，考没有那么无聊，考你怎么样？哎，给你一块土地，甲乙丙三个要怎么分？好，旁边有河流，好，又有大，好大嘛， 路，然后上面有高山哦，后面有什么好飞机会经过，那时候叫你有没有？不会啊，不会考这个，你问你啊，不会，那不要，我去考这个。那如果真的考到目标怎么办？马上要算抄，好抄呀，好抄呀，谢谢下一题，有问题。好，这个没有标准答案，因为也怎么分法官自己不知道，有问题。好，然后看你要实地去调查之后怎么样，才可以考这个好判断。那尤其怎么样，法官分的时候怎么样？一定会有人上诉，因为没有办法，这样每个人都觉得很公平嘛，哦，所以这样会有人会上诉，有没有？好，所以这样考试不会考你怎么去分啊。好，但是要注意哦，但是要注意哦，选择里面有可能会里面下列何种的分配方法怎么样是法律所允许，懂我的意思吗？好，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这个部分怎么样？回去哦，法条还是要看清楚哦，避免这样看看选择题有问题，有问题。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今天就上这边，考上这边。那一样有问题，请留下问，请投喂。好，注意哦，礼拜五呢要上课哦，一定要上课哦，礼拜五课很重要哦，很重要。好。